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现在呢，说来还是秋冬季节，实际上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哈，天气是越来越凉了。那么肾气与冬季呢是相通的，那在冬季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补肾哈，这点呢是非常明确的。 嗯，没错。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肾，大家非常容易马上就想到我们腰部的这个肾脏。事实上这个中医讲的这个肾啊，远远不是这个肾脏它所具备这个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肾它为先天之本，那这里有个问题，先天之本到底是什么？那我的理解就是说，一个呢，我们身体的由来，肾主生育嘛，它这个肾气养好了，哎，我们这个身体的由来是由这个肾气所给予的。还有一点，这个先天之本呢，就是说我们身体每个脏器器官它固有这个功能，它是由谁来决定？它是由肾脏来决定的。拿现代医学来说，哎，它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基因链。事实上今天很多这个慢性疾病不得康复，不管是我们心血管系统出了问题，我们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肠胃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骨关节出了这问题，这么多慢性病，我们老在谈一个这个能力，比如说每个人他慢性疾病的康复他都有一个自愈能力。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的自愈能力决定于什么？哎，其实这个自愈能力就决定于你先天之本，这个肾气。啊，换句话过来说，也就是说，我们把肾养好了，我们慢性疾病啊，康复的那个自愈能力，它就比较强大。所以大家想这个自愈能力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养生的时候，不要局限在这个字面上，哎，就是养我那个肾脏呢。当然，中医讲这个肾，它包含这个啊，我们这个肾本身这个功能，其实它远远的这个先天之本这个含义要比这个大得多得多。 嗯， 那你看啊，肾脏在生理特性上，它主蛰藏。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季养肾，冬季养肾嘛。那么，大家也知道冬季啊，这个阴气是最盛的时候，那么肾呢，它又是阴中之阴，它称为这个太阴，所以这个时候它肾气与这个冬气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它的生理特性里面有这个蛰藏，蛰藏就是封藏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这个冬季把这个蛰藏这一点这个养好了，那我们来年你不管是开春还是夏天还是秋天，未来这一年你的身体这个基础啊，这个就打好了。这个大家啊，可以把我这个观点，你从今天这期节目起啊，你就重视起来这个蛰藏这个意思。这个藏里边呢，你看它一个是藏精，就是精神这个精，当然一会儿我会解释啊。再一个，它在这个藏志，志就是志向这个志， 这个两个藏好了，哎，我们很多今天的这个慢性疾病，它就这个哎，大家会感觉到比过去容易康复一点。当然，在节目里边，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你这个调整肾脏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你就用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当然，现在来说，这个蝉花它有这个产业化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纯度和这个含量啊，就是里边生物活性含量远远要高于天然的这个中药里面那个含量。因为我们每一粒这个蝉花这个虫草啊，你那个含量是有限的，但是你要让人体这个保健的含量能够那个分量，那这就要提纯。那其实这个技术呢，今天已经都突破了，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打电话去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含量啊，包括怎么这个应用。你看我们说这个蛰藏啊，它这个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二十四节气里边有个这个惊蛰嘛？惊蛰就是春天的时候，把这个冬天这个蛰藏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慢慢它都苏醒了。这个蛰主要是指的这个动物。那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指的这个立春。那我们入冬以后，我们怎么办？哎，我们就开始这个煮这个封藏了。那这个肾的这个蛰藏封藏体现在人体就是藏精纳气，固摄我们这个冲脉任脉，固摄二便，二便就是我们的大便小便啊，这些方面。那么这个肾气封藏，那就体现在这个精气充盈。精气啊，这个精它既是指这个我们人体这个功能状态，也是指具体的我们这个组织器官这个结构的这个功能，同时就是那个细胞啊、分子啊、组织啊这个物质基础，同时也指这个水谷之精微。哎，我们这个肾气封藏，封藏的好，那么精气充盈，你看来年第二年你就会有什么感觉？我们感觉那个精气神啊，那都是非常这个有神的哈。如果我们这个肾气封藏这个失职，就说藏的不是很好，那你表现在症状上，你看我们今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大小便失禁、多汗，而且呢就是这个喘息，就感觉那气儿不够用。你我们现在医学气儿不够用，一个可能是你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也可能是你的心功能减退了，哎，你有点喘，跟这个肾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疾病，我们大把大把的吃药，你为什么不容易自愈？什么问题？你的先天之精没有这个藏好。你看有些人这个打个咳嗽一下，打个喷嚏，哎，小便都能出来。什么？这其实就是肾的这个封藏作用，肾气固摄的不够好。那你有些人这个大便嘛，就是这个滑脱管不住，哎，一下就拉出来了。我们有些老年人，他还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肾的这个封藏作用，大家要全面这个理解。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个，它这个封藏还有一个作用是藏滞，哪个滞呢？就是志向这个志，这个志指的什么意思？就是指啊，中医讲这个肾呢，它主我们主观这个意志和记忆的功能。我们今天说，哎，人一老，肾气虚以后，牙齿掉了，头发枯燥了，耳鸣呀，记忆力减退了，等等等等，这个在我们说是大脑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心血管出了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个肾这个封藏啊，它这个藏滞，它管我们这个意志。你看有些人这个生活中有些人很萎靡，就是有点上完一点年龄，你看六十四五岁，就是我们说就会出现那个什么胃老宣酸那个状态。在意志上遇到一点困难就精神焦虑，就发脾气，哎，什么都是往后退。 生活的态度呢一点都不积极。哎，不管是你的饮食一天在那凑合，你的这个对生活的这个态度，比如说你完全可以出去旅游啊，或者多跟人接触啊，多学一些有益这个养生益智的东西啊，哎，就懒洋洋不想动，这什么问题？肾气这个藏滞这个作用虚衰了。再有我们就说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我们老是想的大，这是大脑这个记忆力功能的问题。但是你要是调本，你在哪里去跑调呢？其实应该是去调这个肾气。所以这个志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意志和记忆。那么在意识、思维等这个精神活动的过程中呢，它肾啊与这个志之间存在着内在这个联系。你看这个《灵枢·本神》里边就说，肾藏精，精舍志。这句话什么意思？哎，我们这个中医里边讲这个精呢是藏在肾中，但是那个我们这个志呢，它又是藏在我们这个精里边。哎，就是说肾藏精，精呢为神的这个宅子，就是他住的这个地方。那么志藏于这个肾精之中，而且受精的这个涵养，我们这个精啊生脑髓，大家注意了。这个脑髓啊，就是我们看今天很多老年人做这个核磁共振，或者一照说，哎呦，脑萎缩了。拿我们现在医学来分析，就是说，哎，因为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你的脑萎缩了，你的脑功能减退了。事实上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个肾这个精啊，生脑髓这个功能这个减退以后它导致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精封藏的这个充足，脑髓呢就充耳神旺。肾精这个充盛，它在我们生活中表现什么？这个人意志很坚定，情绪很稳定，有毅力，对外界事物他有比较强的这个分析识别判断和记忆能力，而且呢生活上表现的这个足智多谋，反应灵敏，哎，活动呢敏捷有力。这个东西从哪，中医上就应该从哪里去调？从这个肾气上去调。你要在记忆，在西医我们今天就说把这个脑血管这个疏通了，这个供给好了，哎，我们这个就没问题了。事实上我们从中医上认识来说，我们就是调这个肾的这个封藏。哎，冬季啊，大家其实很简单，有些人老是吃这个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这些丸剂吃了不少，哎，还是枸杞泡水喝，可是那个什么，不是说没作用，是对你这个有效成分它非常有限。其实你就用那个中药这个提取物这个金蝉花，哎，它是粉剂，早中晚有那么两三克三四克，冲水一喝，我们就能达到这样我刚才说的这状态。并不是说哎，我们老了就一定是弯腰驼背迷迷糊糊，这个哎，精神那么差。那我们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焦虑啊，神志不好啊，什么出了问题，肾气不足，这会才表现的意志消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都不是一种这个积极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肾精不足，我们有些人你看啊，感情淡漠，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你看他那个神情呢，他都呆滞，而且呢行动迟钝，健忘痴呆。你看这个灵枢本神啊，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就是说你这个伤了这个肾气以后，我在这儿说的前半句我就忘了后半句。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我们拿现在说阿尔茨海默啊，你这个也没有找搞懂原因，我们说是缺血啦缺氧啦，是你缺血啦缺氧了，可是你这个缺血缺氧为什么不容易改善？谁去思考这问题？那中医其实古人这个我们这个内经是从秦汉两千年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那秦汉这内经里面记录，它绝对不是这两千年记录，它一定又是对前人这个总结。那秦汉之前是几千年，这个今天当然没有考古这个说明，这都是把人，我们可不是从中医不是通过观察小鼠这个变化，而是把人身体这个一点一点这个变化 观察出来的，这个我是绝对这个坚信它有它的这个医学道理。 确实， 所以大家要充分认识到调养肾气的这个作用哈，很简单，就是这个粉剂早中晚这么去服用，就能获得应有这个效果。 好，那么刚才呢，张主任的这番话确实让我们认识到啊，肾在人体的健康当中的起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大。那么肾气足，那身体就康健哈；肾气弱，那一切不适的一些症状就都来了哈。所以呢，现在马上又到这个秋冬季节，而且马上就到寒气来临的时候， 马上入冬了 啊，入冬了、所以呢，到冬季的时候，咱们肾气一定要封藏，这样呢，你精气才能够丰盈啊。否则的话，你封藏不好的话，来年可能呼吸啊、肺啊、心脑啊、肠胃等等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出现问题。那刚才呢，你也推荐了一种办法，就是金蝉花。那么关于金蝉花，你有更多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呢，目前我们正在举行呢体验活动啊，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金蝉花啊。其实这个感受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赶快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啊，来体验金蝉花。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张主任，刚才您提到金蝉花哈，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蝉花虫草应用实录。其实刚才您着重讲的是金蝉花对于肾啊，它的这种改善作用啊，滋补作用、营养作用。那实际上它对其他的一些病症呢，是不是也有很好的这种改善作用？ 我刚开始我就讲它是先天之本。所谓这个先天之本，是指我们人体固有这些功能，它的根本。那固有的功能，心脏有心脏的功能，肾脏有肾脏的功能，肺脏有肺脏的功能，肝脏有肝脏的功能，这些谁来决定的？这都是我们肾脏的先天之本来决定的。所以你把这个肾脏、这个肾气、肾精这个调好、养好，那你相应的心脏方面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包括我们骨关节逐骨生髓嘛，我们这个康复的速度啊和效率就会高很多。所以调好这个肾，大家不要一想就是腰膝酸软，我去补肾去，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对我们慢性病这个康复，把这个先天之本调好以后，也就是把你身体固有这个能力也就调好了，你慢性疾病 就容易康复了。 嗯，我这正好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叫做王桂兰的朋友，他说他心脏呢不好，外出呢坐公交车啊，人多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是苍白，出冷汗，必须马上下车才能够缓解一些。他睡眠呢质量也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脚啊都得放到被子外边去，说冷了再放到被子里边，就这么来回的折腾好几次，一晚上下来呢似睡非睡，晚上的睡不好，白天呢就特别的疲惫，此外呢眼睛还总是干涩不得劲儿啊，并且有便秘，每次排便呢就像上刑一样啊，等等吧，他还列举了很多身体的不适。后来呢，这个张主任他跟您预约了哈，您可能都不太记得了。后来呢，他通过一段时间试用您给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他说好像一坚持就7个年头了啊，不但呢治好了他以上很多的病症哈，而且呢他整个的精神状态呢也变得好多了。所以无论是他的亲朋还是好友都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哈。嗯，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说这个肾精肾气是五脏还有这个六腑它这个基础。 嗯， 那你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脏器和我们这个脏腑啊，它都跟这个肾气有关。像你刚才说这个，它就属于什么这个心肾不交。 嗯， 心肾不交的人会怎么样？心烦心悸失眠多梦，而且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再有呢就是五心烦热。 哎， 你像他睡觉老把脚这个亮出来，那肯定是发烧，而同时呢有这个种腰膝这个冷痛。 嗯， 那我们拿现代医学，你肯定就是吃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这个，我们光在心上出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容易康复呢？肾气肾精不足。这个时候，其实你加点这个金盏花以后，哎，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就特别明显。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有像刚才的田桂兰他的一些症状哈，也不妨试一试呢金蝉花啊。刚才您提到那么多的症状实际上都是跟肾有关的，而金蝉花恰恰对于肾呢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和滋补的作用啊。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体验的金蝉花哈带给您的作用的话呢，今天正是一个机会，您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体验的，所以这个机会呢特别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8点半之后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我们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将举行5天3晚的红色之旅的活动啊。那么这次旅游呢是延安之旅，应该说延安呢是一个革命的圣地，也是红色根据地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特别想去啊，到那去看一看，壶口的瀑布啊，宝塔山呐，另外呢像中央大礼堂啊等等，另外像古时候的皇帝陵等等，在那儿都有哈。所以呢机会特别难得，但是我们只有40个名额，先到先得，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仪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